第54集，我肯定会非常非常想你。黎硕看着他开朗的笑容，眼中也不禁盈满了笑意。吃完饭，两个人沿着步行街散步，街道两旁全是小工艺品店、特产店。作为本地人，温小慧几乎从来没有逛过，但跟黎硕在一起，大概逛书店他也愿意。黎硕随手买了串白砗磲的佛珠手链送给温小慧，300多块钱的小玩意儿，价格不贵，样式好看，是个送了完全无负担的礼物，温小慧很喜欢。两人那天聊了很多，互相了解了彼此的家庭、成长、经历。比起黎硕，温小慧觉得自己的经历真的是太单调了，就跟周围大部分同龄人一样，学习、长大、工作。而黎硕，什么常青藤盟校毕业，组织民主游行、周游列国、非洲援教、雪山探险、回国创业，短短20多年的人生，把别人40-50年的经历都给比下去了。这样一个英俊、儒雅、成熟、睿智的男人，实在是太令人着迷了。温小辉无法不对黎硕动心，可他总觉得此时此刻自己的心被什么东西禁锢住了，完全没有了第一次见到黎硕的时候那种毫无顾忌的想要结识的自由。他知道那个禁锢住他的东西叫洛邑。洛邑现在就像一朵阴云漂浮在他的头顶，让他心神不宁，根本无法分心思考其他的东西。约会结束，黎硕把温小辉送到了他家楼下。 谢了，黎大哥。 你记得这是我们第几次约会吗？ 第三次。 对，第三次约会。如果我还不亲你，是不是显得我很没礼貌了？ 温小辉微睁，在黎硕那对深邃漂亮的眼睛的注视下，他臊得脸都烫了起来。本来他很想风情万种地调情几句，结果他太低估了黎硕的魅力，又太高估了自己的应变能力，下场就是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 小辉，晚安。 晚安。 温小辉打开车门冲下了车。 啊！ 怎么了？ 没事，随便叫叫。 温小辉冲回房间，身体因为激动而直发抖。他第一次在黎硕身上体会到了久违的恋爱的喜悦。温小辉好长一段时间没去洛邑那儿，尽管两人每天都有联系，但洛邑是何等的聪明敏感，大概是察觉到了什么，有一天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了巨星，把温小辉吓了一跳。 你怎么来了？ 看你最近太忙，给你送了点补汤过来，不是外面买的，是我自己做的。 温小辉顿时有点心软。 你还特意送来干嘛？我过去喝就好了。 你有时间过来吗？都半个月没有来了，从来没有这么久过。 这段时间确实太忙了，我现在不是代管美妆部吗？好多东西要熟悉，我一个星期带人出了5趟活。 恭喜你啊，小辉哥，你现在越来越能独当一面了。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吧，我今天跟你回去喝汤。 温小辉躲了2个星期，终于能平静地面对洛邑了。洛邑突然抓住了温小辉的手。 哎，这手链谁送你的呀？ 你怎么知道是别人送的？ 你不是戴名牌就是戴仿的名牌，你的珠宝箱里没有这种便宜的手链， 除非是特殊的人送的，否则你根本不会戴。还不了解你的喜好，而又让你足够重视到想要带他送的礼物。让我想想，难道是黎硕送的？ 温小辉手心出汗，心脏跳得飞快。他不知道该不该回答，因为他如果撒谎的话，一定会被拆穿的。 啊，所以真的是黎硕送的，他已经开始送你礼物了。看来，你们进展得不错呀。 温小辉突然感到手腕一痛，他下意识缩了一下。 抱歉，弄疼你了吗？ 没事，我先去忙了。 洛伊看着他的背影，表情几乎是一瞬间就冷了下来。下班之后，温小辉坐着洛伊的自行车回家，两人路上几乎没说过一句话。进屋之后，洛伊摆好汤和饭菜，招呼他吃饭，一如既往的体贴。吃饭的时候，洛伊见到温小辉的手腕已经空空如也。 怎么不戴了？那个手链挺好看的呀。 随便带来玩玩的。 改天送你一个你喜欢的，你会戴吗？ 会啊，为什么不戴啊？ 小辉哥，你要是交了男朋友，是不是会比现在还忙？更没有时间来看我了。 我也不知道，我和黎硕现在只是朋友，说这个太早了。 你现在工作这么忙，如果谈恋爱就要额外拨出时间，这么一来我能见到你的时候就更少了。一想到这个，我就一点也不希望你谈恋爱了。 温小辉不知道该如何接话头，他现在满脑子都是 Luca、 Raven、 罗总、雪梨前夫。他越看洛伊就越觉得胆战心惊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他不想伤害洛伊，他喜欢洛伊，重视洛伊，把洛伊当成家庭成员一样重要的人。他不想把对这个少年的感情变成恐惧。 小辉哥。 洛伊看着他僵硬的面部表情，忍不住伸手想去摸一摸他。温小辉的大脑还没反应过来，人已经条件反射地向后退去，躲开了洛伊的手。洛伊的手僵在半空中，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难堪的沉默。洛伊收回了手，静静地看着他。 怎么了？ 有件事我一直不敢告诉你，但还是得告诉你。 什么事？ 刘星打算派我去美国深造一年，回来之后我就可以接管美妆部。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，这不是好事吗？ 温小辉心里松了口气，他刚才差点就把雪梨前夫和卢卡的事问出来，还好他憋住了。他勉强笑了笑。 是啊，是个很好的机会，但我怕你舍不得我。 我当然舍不得你了，甚至都想跟你一起去。可惜我要上学，不过一年的时间也很短的，放假我还可以去看你的。我肯定会非常非常的想你，但是我不能阻碍你的发展。 那就好，我就怕你接受不了，所以一直没敢说。我妈也同意了，就要开始办签证了。 小辉哥，我很为你高兴的，等你回来一定变得更厉害了。 是啊，我也特别期待。 罗日的店开张满一个月了，第一个月的生意就特别火爆，他和店员们忙得晕头转向，月底一算账，净利润3万多，把他高兴得差点飞起来。 你的账还没全对上呢， 还有，别忘了你装修花了70多万。 你不要扫兴好不好？按照这个趋势，我把装修钱赚回来用不了多久。 一般新店生意都比较好，有新鲜感嘛，以后热度会下降的。 你今天干嘛呀？总说丧气话，人也没精打采的。出国深造不一直是你的目标吗？我还以为你会很兴奋。 我很兴奋啊，你看你， 你哪儿看得出来兴奋了？ 罗瑞受不了了，使劲搓着他的头发。 你到底怎么了？每天都很累的样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怀孕了呢。 靠，我有那器官吗？